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神秀山庄空少见女唔会有错啊！ 喂，我反而想听下佢见女点喎？ 系啊，喂喂，讲真啦，好简单。有网友问噶，问即系就听完以上几集嘅神秀山庄咧，就问我：喂，疫区好啊？疫区女靓啊？定系神秀山庄靓啊？ 吓， 我好负责任咁话俾你听，疫区靓好捻，好捻。好撚多 ,ok,、啊、神秀山庄呢只係比一啲其他地方深圳其他地方好啲咁解㗎 ,ok,、啊、即係譬如你去咩沙灣啊環江啊平湖啊龍華啊呢啲好啊你嗱我想同大家網友分析一下 ,ok? 平湖龍華 是 呢啲咁遠嘅地方 ,ok? 嗰啲女一冇乜家教㗎啊好容易放你飛機㗎啊 話 聲聽即係想上去可能你嗌一件女出嚟你飲下酒跟住你刪手啲一畀咗錢佢嗰條女就走㗎啦即係好撚萬份平湖啲龍華嗰啲都可能係咁龍華可能好啲嘅。啊，龍華近啲一線，佢哋平湖嗰啲真係冇網管嘅啲女，話聲你聽嚇。咁啊，其實，但第二樣嘅你諗下，如果嗰件女係得嘅， 啊， 佢唔需要喺咩環江啊、平湖啊、龍華嗰度做啦， 係啊， 係咪先？佢啲咩？ 佢啲旺場 啊，佢啲旺場啦。喂，你話遠？你東莞唔去得啫你係真係有惠州可以去㗎有惠州惠陽淡水博羅㗎或者呢啲可以去啦。OK, 東莞冇得去啫你南部落嚟嘅深圳嘅 話 除咗沙井啊神秀山莊之外呢啲地方沙井呢啲地方之外喂因為我以前都去沙井玩㗎好 N 年前啦啊建局嗰未做節目嗰時嗰時係啊長毛文嘅年代我都已經去佢緊。沙井玩嘅啊嗰啲女真係已經 ok 嘅話即係呢好啦如果啲女係 ok 嘅話佢都要去沙井啦甚至嚟福田啦福田有水嘟啊大佬 係 咪先水嘟而家啲女唔錯㗎或者但係當然啦價錢亦都 唔平 亦都唔平啦或者呢即係冇有唔好成諗住抱住以前嗰個心態話喂大佬258啊 ,369 啊冇呢支歌喺唱㗎。258, 如果俾你係仲係有嘅我諗你係同屌件死屍係冇分別囉。 冇分別囉。 同一即係同 唔係好要撞手神囉真係。 係囉可能即係十即係嗰間場可能十件即係可能家場有五十件女。得兩件係 ok 㗎囉你夠唔夠人手快囉。 係囉。 咁你所以譬如貪平某程度你就要諗下有一啲唔好嘅嘢你唔好係債型㗎啦貪平你唔好係債型㗎 ,ok? 但當然喎我調返轉講喎貴係咪一定好好呢 係咪一定一定係好嘢呢 又唔係一定㗎喎有時講個運啦好似我嗰次去環江咁 ,ok? 幾次我嗰件女都 ok 㗎、但係講真我會知道但我見到唔 ok 嘅女係好撚多囉即係十個有七個囉豬扒可能得一件得兩件普通七件豬扒囉嗰啲豬扒係好撚豬扒㗎話聲聽即係 真係豬扒嚟㗎 你冇得揀嘅佢真係揀你一坐台你都唔會坐㗎你做人都冇資格㗎佢啲冇咗 DJ 都嫌嘥氣 即係嘥撚氣都係咁我去環江都係咁但係有冇靚女呢我係揀到嘅咁嗰次我去黃雀啦 ,ok, 我揀件女都就千五蚊呀即係最貴嗰件女啦 ,ok, 啲千二啲唔好諗啦算啦 ,ok, 千五嘅咁嗰件女都算 ok 嘅但係嗰件女都28歲 啊，即系哦，屋企有个嗰条女，但唔同咯。但系我哋嗰日仲要系晨早去到，喺女喺小姐房隔篱睇第一转， 系 我哋先可以拣到一啲咁嘅女。咁你其他地方你唔系拣唔到嘅。如果你要求低啲嘅，咁就可以啦。当然啦，譬如你去到深圳环江，其实冇乜所谓嘅，拣唔到女，你咪一滴兜翻去罗湖咯，自己夜晚啊， 都起码要有位走 啊，起码有位走啊。但系所以咧，如果你去到沙井 啊，你去到博罗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喂，唔好意思， 冇得走噶啦， 冇得走， 飞机都冇你打啊。 所以我系尽量会揾一啲好啲嘅场，俾你哋啦。咁好似博罗嗰啲花街有几百件咧，俾你拣，你唔会拣唔到。所以我系好放心嘅。神秀山庄咧就有个问题啦，因为佢每次带女过嚟嘅。OK， 咁如果间场系旺嘅咧，啲女靓女可能系俾人 抹晒。 抹晒嗱，例如呢一个故事 ，OK， 你听我上个礼拜我哋讲噶啦，空少其实系俾咗几件女嘅相摆喺咗喺我哋个聊天室度， 系 即系嗰个唔讲嘢噶，我哋搞团用嘅聊天室噶啦 ，OK， 咁咧当然我上个礼拜讲咗啦，系冇网友拣啦， 系 但系空少咧就点咗两件嘅， 系 点咗两件佢系认为 OK 嘅女， 系 OK。咁就叫阿张强咧，就当日带嚟俾我哋，俾我哋拣嘅。OK， 咁最后都系嚟咗一件，就系、是、阿小黑啦，系咪小黑啊？小黑啦，就嚟咗个小黑啦。 系 咁仲有一件咧，我记得相里边系靓啲嘅，靓过小黑嘅。 系， 但嗰件女系冇嚟过。 系， 咁阿空少就真系问阿张强啦，喂，咁另外嗰件女咧，靓啲嗰件咧，阿张强就话，嗰件女未翻。夠噏啦，点会未翻啫？系咪先？ 打捻死佢啊！叫佢拎条女 出嚟。星期六，你俾得佢嗰啲相，个女仔一定翻咗啦。其实唔系未翻，系喺我哋之前俾客拣捻咗啫。嗱，我哋点解我成日讲话，我哋有时要出嚟玩，要疏爽少少，醒下你个经理啊，多啲去同一间场啊。咁其实咧，如果我哋做成熟客，靚女佢一定係留俾我哋先。OK， 其实某程度就係點解如果譬如我个个礼拜我搞团，我淨係段段都係神秀山庄，我可以话俾你聽，张强呢个经理靚女一定係全部带晒过嚟俾我哋先。就算唔係最靚嘅新女佢都带嚟俾我哋先。嗱呢个就係我哋嘅问题，或者唔关人哋事，人哋有啲熟客嘅可能捞厂捞剩嘅。咁佢自然係每个礼拜都嚟㗎，我梗係將啲最好嘢留俾佢先啦。 啱啱。 我真係好。我哋嗰啲。 喂佢啲米饭班主嚟嘅。 我哋 呢啲游客嚟嘅。 我哋一个月嚟一次，甚至好似有时我会去疫区嘅，就两个月先嚟一次。喂你叫个经理最俾最好嘅嘢你 ?Sorry。係。所以呢咁我就会成日会醒下啲经理啦。攞嚿水醒下佢啦。咁當然啦，今次我冇醒嘅，因為點解呢？因為我介紹咗好多網友去神秀山莊捧下張強場， 係 OK， 其實都有網友係去過揾佢㗎啦， 係 搭埋我朵㗎啦，喂搭我朵嚟過都唔少人㗎喇，可能有三四個喎呢個月， 係 有三四班人㗎喎，咁你某程度你已經馬住我啦，啊仆街，佢有女都唔撚留俾阿康少 OK， 咁當然啦。未到我出手啊！我出手，我就唔同啦。我兜口都未同我張強講，我話喂，我有四五件客喺呢個月嚟幫襯你嘅，你唔帶啲最好嘅女出嚟，我都係屌你老母啊！我都夠膽夠膽咁樣同佢講啊！你打女啊，你咪唔係打客係咪先 ？OK， 好啦，咁當然啦，最後就空少就第一批嚟㗎嘛，就先揀咗嗰個小黑啦，咁樣我坐小紅㗎嘛，小紅唔講㗎啦 ,ok, 都可以講下嘅，因為佢哋兩個姊妹嚟嘅，好撚 friend 嘅。就因為點解小黑點解穿件黑紅衫，小紅穿件黑衫呢，就係特登嘅。 特登嘅 等我哋好記啲。就係真係咁樣㗎咋。咁就 ok 啦，咁呢啲唔提我話啦。咁咁我形容一下小黑呢、這個即係阿空少呢個妹妹啦，好冇？ 係。 唔算好靚㗎啫。 系， 即系好似靓妹仔咁啦， 系， 即系你同我讲呢条靓妹几多岁，我估十七岁咯， 系， 事实上梗唔系啦，都唔知廿一至廿二噶啦，我问咗阿 空少 小红，啊，我即小红，即系问咗我 都廿一二， 啊，你买廿一二嘅，但佢即系个样又好似啲十七，好唔大定咁啊，但系对嘢咧。 就大定咗啦， 大定咗啦，咁啊应该系都已经发入正常啦。 咩级啊？ 我冇揸过，我冇揸过嘅，啊，但系就 目测咧， 目测啊都知嘅， 啊 ，OK， 我其实我揸过添噶，因为点解咧？因为嗰日咧，阿小黑咧就着住一件 low cut， 唔系 low cut 啦，即系一半喺个膊头度嘅，有一半咧就喺架底下面嘅，嗰啲咁嘅衫咧，啊，嗰啲都当半 low cut 啦，系咪先？好撚濕㗎啦，因為佢係小黑㗎嘛，穿件紅色嘅 low cut 喎，半 low cut 啦，半 cut 啦叫做啊，穿件半 cut 囉。咁啊，但佢都唔算好起眼嘅，佢屬於喺啲咩呢，越睇越襟睇嘅女仔。OK， 第一眼見到你唔覺好靚嘅，越望越靚嘅。其實喺博羅就好撚多呢啲咁嘅女仔嘅。即係甚至阿陸嗰個陸基兒啦，第一眼見我唔覺得佢靚嘅。但陸基兒坐到落嚟呢，慢慢睇下睇下睇下。 即係嗰啲味道， 就覺得佢最撚靚㗎喇，即係空少嗰個女仔就係咁啦，即係我唔覺得佢靚㗎，點解佢吸引到我去留意佢呢？因為佢傻，因為佢傻，佢係成晚玩到最撚癲嗰個嚟 㗎， 即係漏人猜妹啦，咪哇鬼叫啦，係咪先，玩到癲撚晒㗎，即係通常錫個男仔，即系男仔食个男仔，通常都系食块面嘅啫嘛。 佢打车 轮，哇唔紧要，佢就咁嘴落阿空少个嘴度啦。屌你咪嘴落佢先，扑你个街，哇咁捻开心，都唔捻紧要。佢系成晚搞气氛。呢啲女仔 飞咯， 系啦，呢个女仔咧，佢好有 power， 好有力能量。呢个女仔如果俾阿十九八十坐咧，就唔使坐两件啦，一件够顶晒啦，因为佢。除了照顧空少怼落空少呢啤花夫怼空少啤花夫之余都仲有能力去怼其他人啤花夫当然怼我唔得啦我有神山虎㗎嘛我啤花夫呢我有神山虎唔啤花夫㗎嘛咁我玩得好啦因为咁我玩唔知几点咁啊因为佢最老佢半咳嚟㗎嘛我玩我咪伸隻手落去屌你老咪揸佢透过佢件衫揸佢落波度囉喂一揸落去原來佢乳頭都硬硬地㗎喇喎。喂大晒嗰陣係11點鐘到啦因為神山虎嗌緊㗎嘛。 我吵緊 咪揸佢就揸。咦硬緊喎。即係其實呢個女仔都處於一個興奮個狀態㗎喎。 佢可能有冇神山虎呢 我可能係啦。因為神山虎係通血管㗎嘛。通血管乳頭都會充血㗎嘛。可能係咁樣我唔撚知啦。喂咁好啦好玩㗎咁跟住啦好啦我唔講阿空少嗰 part 先。第二招我哋一定係賽後報告㗎嘛我係同阿朗尼啊咁阿朗尼嘅朋友呢就一早走咗啦咁啊同阿朗尼啊同埋阿仲有阿咩名唔記得咗得唔阿文啦阿文啦定阿南啊四等等啦同一個網友咁傾不約而同呢阿朗尼同我都話喂下次我都想抹返小黑點解呢其實我就好撚簡單嘅啫有呢個小黑喺度呢我唔使搞咁多嘢。 不過佢都算係嗰啲叫做都好多男仔會鍾意囉因為點解呢會係俾人感覺呢嘩好似後生咗廿年咁嗰種 呢。呢個真係好有活力㗎或者好有活力。即係佢靚唔靚嘅所以慢慢睇。即係佢一有活力呢喺度喺度成場呢度佢呢成場。我零舍會覺得佢靚㗎突出㗎嘛佢真係係咪真係咁靚其實唔算係㗎但佢好突出 個性格 好突出佢好開心有佢喺度呢就好開心就等於咩嘢呢等於以前我哋喺東微有一個女仔叫寶貝呢個寶貝非常之唔撚靚年紀又大但係佢喺佢喺度呢你成你個場唔會悶嘅咁佢又見到佢有啲客係好悶嘅佢會自己走埋去同佢玩嘅。佢呢個女仔就差唔多做到佢呢樣嘢。而且呢個女仔比寶貝更加靚。咁我哋因為嗰日呢我同阿朗尼因為我同阿朗尼玩得好搵多年㗎嘛以前玩過㗎嘛。我同阿寶貝比 咁啊，我不約而同都話覺得佢靚過寶貝，佢仲好玩啲添。咁我就同阿朗嚟講話，得啦，如果下次再嚟神秀山莊就就 mark 佢啦，我 mark 佢啦，我 mark 咗佢先。你坐又好，我坐都好啦，我冇所謂嘅。咁你坐咗我嘛，總之我希望咧，以後咧我搞神秀山莊嘅團嘅話咧，呢位小妹妹啦，呢位女子咧，我都希望佢喺度嘅。 佢感覺好似去酒吧玩咁係咪？ 係啊，佢真係隨著呢度玩嘅，好啦好啦，開心嘅。OK， 好啦，咁啊嗱，我就呢、這個。事后嘅报告咧就唔系嚟自我噶啦，就嚟自阿空少佢自己讲噶啦。OK， 咁啊，其实嗰日玩得好开心噶，咁啊，饮酒饮得几多嘅 ，OK， 大家饮都饮得几多嘅，当然咧唔使蚀 ，OK， 仲有少少落袋几廿蚊到啦 ，OK， 最后都好似食埋早餐 ，OK， 唔紧要啦 ，OK， 好啦。咁啊，食完宵夜，咁啊，我咧一食宵夜啦，咁啊，一玩完啦，因为我11:09神山虎咆哮 ，OK， 但冚家產埋單就屌你諗到12:幾，啊冚家產真係搞著我，唔緊要，埋單我都要落去食宵夜噶啦，咁啊嗌咗啲嘢食啦，你咁啲事好撚簡單啫，嗌咗個沙窩粥，嗌咗個粥，嗌咗個豬肚雞，咁啊嗌啲嘢，咁阿空少嗰件女即係阿小黑啦，阿小黑就未忍停喎，知做咩啊？嗌啤酒 咁撚犀利， 喂真係黐撚線喎，大佬！喂，咁當然啦，我實寫明仆君子嘅，因為嗰日我係希望試下飲咗酒之後飲極醉，唔好話極醉啦，都好醉，即 係八成醉 啊！飲咗幾多酒之後試下神山虎嘅效力噶嘛 ？OK， 咁啊，你嗌啤酒，仆街驚咩嗱？你記住啊， 酒， 你諗下，如果我是要试的，我不如就喝埋酒试清楚啲即神山虎是不是真的喝酒之后都有效。即是我如果冇效的话咁同前一样囉，第二朝瞓醒先诊囉。咁我嗰件女阿小红都是1500㗎嘛，冇所谓 㗎。 但如果譬如喝好多酒证明神山虎有效呢，咁我真係完全推介俾网友㗎囉。但当然呢，唔知个唔排除有冇西药啦，因为啊！你都係自己出面買嘅咋，我唔保證呢樣嘢㗎 ，OK？OK？ 咁啊試下，咁咪飲囉，飲，真係咁就由你聽我上個禮拜個結果啦，係完全冇問題啦，一樣係唔知兩句三句，我唔夠記得咗，因為時間過咗好撚耐，成個月啦 ，OK？ 我真係唔好記得啦，但係總之就飲酒其實唔怕嘅，即係其實，但係我要認為一樣嘢啦，神山虎飲咗之後。是不是對飲酒之後對飲酒會有會冇問題呢？ 即其實會不會有啲即是如果佢講係中藥成分啦、 草藥成分草本 草本成分，咁某程度上佢係有護肝嘅功能喎。 係咪呢？ 因為點解呢？你飲酒入肝㗎嘛、 嗯、 如果你係飲咗好多酒而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呢，第一你個心臟負負喺度呢、第二你即係個肝度幫你排毒啊，或者護肝，其實等於嗰啲解酒丸一樣。 嗯， 個狀況 嗱唔清楚啦，我唔清楚啦。咁 但你醉唔醉咧？你覺得 嗱？你記住一樣嘢啊，咩為之不省人事 啊？ 你不省就不能人事啦。 嚇、 啊，總之我係飲到自己唔係不省， 係 我有知覺嘅， 係 嚇，咁、我就可以人事啦。 但你比之前係飲多咗嘅喎， 比平時 飲更飲得喎。会唔会呢？ 唔差唔多，因为以前饮到12:幾，呢次11:09就已经走咯嘛。 个份量 咧，个份量大概差唔多啦，差唔多。因为其实呢次可能仲少咗啲嘅，但系我未计喺宵夜再饮啫。因为其实因为目前我唔使蚀啊嘛，仲有钱少少钱落袋啊嘛。唔系，应该系我俾少咗钱，我唔使俾7-9，我可能俾5-9水到啦。咁样以前我俾出7-9噶嘛。OK。咁呢次又俾少咗，咁我某程度酒係飲少咗啦，計落條數，咁其實某程度係喺卡拉 OK 我飲少咗嘅、但係我未計我宵夜呢，冚家產真係其實好撚玩我點樣呢，班女係幾撚過，即係阿小黑係幾撚過癮嘅，嗌咗酒之後呢佢係懟你飲㗎喎，冚家產佢唔自己唔肯齊飲㗎，咁可能要照顧我哋空少啦，我唔驚啦， 又嚟幾多飲曬佢飲曬佢。咁最後有上個禮拜嘅報告啦。好啦一語一直唔講啦 ,ok? 咁到第二朝同阿空少講佢嘅賽後報告啦。咁我就問空少點呀咁空少話喂真係唔同呢間場即係佢意思係咁樣啦。佢上次空少呢嗰件女呢佢話要浸浴缸嗰條女係洗浴缸呀即係幾粒好 service 事呢嘛洗浴缸。呢次唔同你話浸浴缸呢件小黑都幫佢開水。 係。 開洗就等下空少可以自己浸。當然小黑係亦都唔浸冇浸啦唔肯依咗浴嘅。 係。 但係佢都開定水俾 即係唔肯同你抹浴缸囉。 係啦唔肯抹浴缸亦都唔肯同你 依咗浴。佢自己其量幫你開水囉。 係啦佢都係起碼幫你開水喎。喂坦白講我從來未試過。我從來未試過有一個即係我去一笪地方有個 教 水沖涼有女仔幫我教上三妹都未試過。 太熟會唔會太熟呢上三妹。 我唔好理佢啦呢啲慢慢調教我真係緊有方法嘅。OK, 咁起碼有啲咁嘅 service 啦。OK, 咁慘就慘咗咩嘢啦。咁我冇罪啫即係我可能唔係不醒啦。其實空少嗰就因為呢件女玩太癲。喺佢玩嘅時期間呢係俾條女對得太勁。 係。 佢唔係不醒 佢係人事。 人事嗰度不人事。不人事。OK, 咁當然啦。但唔係我唔係串佢嘅佢都硬嘅佢同我講呀。 不過完唔到事。 完唔到事。唔係都完到事嘅。點完法呢 自己打飛機呀。 聽我講話先啦。正到更加想鍾意想下次再嗌小黑嘅。就想坐我小黑。空少同佢講話。因為佢飲咗太多酒硬就硬啦。做咗十幾廿分鐘佢撞爆咁屌你都撞咗好多分鐘。 撞爆係清醒狀態下。 係咁出唔到嘢一路出唔到但係硬嘅係咁做嘅入撚晒㗎啦睇唔順唉妖你老味唔撚做啦好撚攰呀未射過。咁小黑點樣呢呢以下嘅說話全部係由空少同我講返呀真與假我不能夠。 但空少嗰個都係過夜㗎嘛小黑。 都係過夜㗎。空少同我講話嗰條女知道我唔夠力啊冇力因為屌十幾廿即係十幾二十分鐘我唔係個個撞爆嚟㗎嘛。好撚攰佢唔屌啦掹返出嚟。小黑 幫佢吹。 係啊幫佢吹爆啊。 哇呢樣可以吹得爆 我唔撚知啦爆唔爆最後我空少冇同我講啦嗰一 Q。 即係好吹得下啦。 第一 Q 嘅話有冇吹唔吹得爆冇問題啦。但屌到十幾二十分鐘咪呢自己咦攰你攰啫你估小黑唔攰㗎小黑都攰㗎嘛俾你係咁坐喂我俾你坐15分鐘戇鳩鳩都冇你俾你望住係咪先咁佢都攰㗎但係佢個 service 係好撚到點呀你如果出唔到我幫你吹出嚟啦咁空少梗係你分埋 梗係啦分咗 咗咗咗咗咗咗咗咁當然佢冇講佢自己就係冇爆嘅。喂但係我就聽到呢一樣嘢都知道呢個小黑即係冇一定啦。但當然 你會坐呢 你嗱問題我同阿朗你都想坐佢㗎下次。都想坐佢。但我好清楚㗎。空少係一個幾靚仔嘅。 佢未必個個會咁做。 冇錯啦。 除非你極有可能有啲十九八十。 冇錯啦。如果下次十九八十後去嘅話咁十九八十後坐小黑呢亦都可能會 同你抹埋浴缸都仲得。 係啦可能都可能仲得。但如果我呢或者係朗尼呢 問水 點唔到啦 點唔到啊 點唔到返佢瞓啦可能係咁樣嘅。所以 仲係幫你開水。 開你老母咩點你跳海。 只入去衝啦你。 喂嗱記住我估計可能會係咁樣因為我唔可以攞下空少呢一次喂 做一個指標。 做個指標因為做唔到跟住很擔你知唔知當然啦我送咗啲薩卡米俾阿康少用啦喂佢都一層膠味㗎你掹返個袋出嚟 都仲有教，都仲有教咪佢都仲要含你個你嗰條嘢。本身都有膠味㗎話聲你聽。 唔係個個頂得順。 唔係個個頂得順㗎。 如果你唔信嘅你自己插一個出嚟擺個鼻度聞下。 自己含含下洗抹曬啲 KY 嗰啲潤滑劑自己含一個口度都有膠味㗎。 唔好含你聞下都覺得。 聞下你有膠味。喂嗰條女係可以。 幫你吹。 吹喎仲可以。 爆唔爆唔知 道。爆唔爆唔知 道。如果爆埋呢就真係神人啦話俾你聽。即係口技一流啦。 如果係咁樣嘅話喂佢呢條女係 OK 㗎但我成日覺得記住好事永遠唔會喺我身上發生嘅。因為我冇空少咁靚仔空少係好啦靚仔。 就算上三杯都唔會幫你咁樣做啦。 上三杯呃個頭落去㗎啫咁家產就幾得 即係佢唔會自願囉。 幾得勉強話真係靚。仲有講起擔呢次次呢啲女都即係我呢半年到啦應該未試過俾你擔過。我上即係上集講嗰個女仔呢嗰個小紅啊佢肯自動波擔喎就因為自動波擔加埋神山虎咁家陣眼都九倍喎你個街真係真係攞你條命。咁啊 ,ok 㗎咁呢間場呢你唔好講嗰啲女 ,ok 唔 ok 啦當然啦如果你係400蚊坐台啲女都把撚嚟㗎都係把撚嚟㗎啦。500蚊坐台嘅女先 似個人。 似個人啦。咁啊但係呢講個 service 呢真係嗰陣如果即係我計係2000蚊過夜啦 ,ok。個 service 呢 ,2000 蚊過夜同疫區比呢喂佢個 service 呢係好撚個疫區。但係講真靚女嚟講 ,2000 蚊嚟講疫區係靚好撚多。係好撚多好撚多好撚多好撚多。疫區同環光比係 N 咁撚多。廢撚事再講 ,ok。咁啊咁如果網友鍾意自己衡量啦 ,ok。好咁最後啦都係咁講啦如果網友想跟團玩嘅就微信我啦早啲講定先我就預你。如果唔係呢臨時臨急再先至同我講呢咁即係點樣呢我會你覆我到時呢我會做一兩個禮拜我就同你講幾月幾日得唔得閒 嗯 得閒嘅咁你就嚟啦唔得閒就算。但如果應承咗嚟而唔嚟呢就嚴永個俾你事 ,ok? 咁如果想跟下玩嘅唔平㗎我玩親嗰啲唔算太平 嗯 當然唔會環光咁平啦我哋嗰啲係七句水飲酒最貴嗰件呢係講緊2000蚊過夜嘅。 係。計埋宵夜3000銀到啦卡拉連租金。 總之我係好撚簡單啦你如果係諗住坐一件女你預5000蚊港幣啦 ,ok?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ok? 你唔使嘅其實唔使嘅。 4000零蚊。 4000零蚊到啦。 4200到啦。 唔定啊因為仲有車費呢。我又唔知道你點食嘢呢咁可能好多消費㗎嘛講真係啲嘢。你預5000蚊港幣呢就 ok 㗎啦。ok? 當然啦你話要80後模式嘅坐兩件嘅就唔該坐多啲啦。ok? 1000人到啦。 你唔撚鍾意嚟嫌貴嘅就唔撚好嚟。唔好對上去講牛哥你講呢場太貴你唔好嚟你唔嚟就你嘅事你可以去環江 ok 沙灣 去沙灣你可以去平湖喺沙灣刺爆㗎嘛有乜所謂咪刺爆囉你就酒店房都慳返夠平啦你咪去嗰啲地方囉 刺爆三九㗎嘛好似 係三九㗎嘛飲酒三四九㗎嘛 係囉加埋1000 蚊都唔撚使你去咪去嗰啲 仲要做大嘢 係啦你冇我冇所謂 ok就唔好對住我牛哥你啲場咁貴有平嘅你咪可以去囉我建議你去啲我仲可以介紹埋搞呢啲團嘅人你去 ,ok,ok, 仲可以譬如呢啲環江啊龍江啊平湖啊 沙灣啊 呢啲地方其實我某程度我一定有朋友去嗰地方玩我栽埋一齊玩但你唔好一炸營可能是二三千蚊好撚平你覺得好撚平但你唔好責任㗎嘛牛哥啲女唔得喎唔得喎我白白去撚咗平湖曬咗曬咗成晚我自己即返去打飛機喎咁樣咁你唔好預我啦一分錢一分貨自從東莞央視講咗東莞之後好啲嘅女你唔好諗住平點解呢節目完之後講少少大家聽下啦啲場有一年冇搵个食啊。 係啊。 o k 佢要搵返呢一年蝕嘅錢呢喺呢唔係出喺你身上 唔通出喺佢自己身上咩？ 所以從前咧，可能喺即係過夜啲女收，假設收開千五咁計啦，即係啲經理啊、媽咪啊嗰啲，可能代撚咗五嚿啦。假設咁而家唔撚止啦，二千，但係可能代七嚿， 係噶。 系啊， 唔系佢某程度可能再三四嚿嘅啫， 唔系即系可能个比，即系假设个比例上系多过以前差唔多一倍嘅。 系啊，因为讲真啦，最一下，我哋去疫区，我哋嗰个经理啊，华人经理吓、啊、坐过噶， 啊 就因为系严打实俾人拉紧咗， 啊 佢嗰几个月嘅青春，佢一定要喺你身上揾翻啦。 系啊， 系先吉祥又系啦，讲真，而且我话使咩咧？如果係五千蚊港幣你覺得貴，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好負責話俾你聽，下年六千蚊港幣咁咪唔使你呀，我可以好負責話俾你聽，一定加價、越安全嘅越加、危險嘅都加，好啦自求多福啦 ,ok, 網友如果想去玩就微信我 ,ok,、記者免問，好節目時間差唔多， 拜拜，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它除了夠薄之外還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來又沒有些古靈精怪的味道，又滑得來又不會引起乳膠過敏，萨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